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你的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扩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发现人世百态总有千般滋味，工作迷茫了，感情坎坷了，生活艰难了，生病的时候强撑着照顾自己了，半夜孤独的看着天花板失眠了，那一些最难熬的时候，可能我们哭着哭着就睡着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容易一些，总要相应的承担一些什么。有的人是在感情上面，有的人是在经济上面，有的人是在健康上面，有的人是在家庭上面，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要补的功课。今天我在地铁上看到一个满脸泪水的姑娘，她没有表情，没有声音，但是眼泪一直在流。我其实很想给她一个拥抱，但是我连第一张纸巾的勇气都没有。我知道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的这种孤独感，生命当中很多风风雨雨难熬的日子，每个人的生活可能都是千疮百孔的，那一些朋友圈里面看起来美丽的人生，背后不过是深夜痛哭后的坚持，隐忍和咽下肚子当中的心酸。但是当你在抱怨命运不公，生活太累的时候，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总有一些人比你承受着更多的痛苦。我看到过很多非常感人的照片和故事，有一个是下雨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披着雨衣，踮着脚尖，在等着在雨里面执勤的爸爸下班。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小孩子趴在凳子上睡着了，旁边是他的爸爸妈妈在摆着小吃摊做生意。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罢了。各行各业都不容易，而在我们成人的世界当中，本来就没有容易这两个字。希望你不要对生命当中的那些苦难充满怨怼，也不要逃避它，也不要堕落。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边艰难的活着，一边努力的活着。虽然人生非常的苦，但还是请你足够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将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

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 我发现我这个人呢太遭不住折腾了，一旦有一点点脱离了我原计划的事情，我可能就会心态崩塌，这几天也会在很多的事情当中不间断的崩塌。想起上学的时候，曾经因为计划好了要用来写日记和看故事的时间被叫去了参加某一些学术讨论之类的，而觉得非常的委屈，并决定从此以后就不喜欢这个老师了。可能长大之后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倾向，在脑子里面一遍遍计划好的事情被打乱了，就会觉得非常的沮丧，会像小孩子一样生气。但是计划